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8。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7月22日，涿州市召开全市重点项目工作调度会，解决重点项目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推动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市领导王艳青、陈宇、周林伟、王志前、刘军勇、范德虎、李庆林出席会议。京南经济开发区、高新区、松林店开发区协同办及教育局分别汇报了相关项目的进展情况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市委书记王艳青指出，高新区重点抓总部基地建设，京南经济开发区重点抓与中关村合作项目及医疗健康产业园的打造，松开区要尽快寻求战略合作伙伴，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抓紧引进大项目，提升整个园区水平。陈宇强调，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压实责任，细化任务，做好与企业的对接工作，要按照既定工期倒排时间表，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全力以赴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主持会议，并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要求。相关市直部门、高新区、松开区主要负责人、京南经济开发区分管负责人、有关乡镇行政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7月22日，涿州市召开白洋淀上游河道综合治理工作调度会，对全市河道治理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领导王艳青、陈宇、王志前、马东来、陈俊、李鹤群出席会议。会上，水利局、执法局、农业局、环保局等相关部门分别汇报了河道治理有关工作及涉水项目申报工作的开展情况。王艳青强调，河道综合治理工作是发展所需、上级所急、群众所盼的一项重要工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市长陈宇就河道综合治理工作讲了具体意见。陈宇指出，河道垃圾治理工作应建立长效机制，出台奖惩措施，严厉遏制非法倾倒垃圾、污染河道的行为，同时抓紧时间做好绿化、污水处理、河道垃圾处理、河道景观提升及防洪堤坝建设等涉水项目的申报工作。会议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志前主持。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是来自莫文蔚翻唱到齐秦的作品《外面的世界》，而据说齐秦在听完之后呢，说好像是在听玉置浩二的感觉一样的，那么深情，一样的那么的让人容易动容，这也算是非常高的评价了。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特别的特，购物的购，边听广播边互动，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继续要请出的是齐秦，《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作为一个歌手，齐秦在台湾和内地都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在台湾，他以具有强烈个性的创作和形象开始了一个抒情摇滚的新时期，而在台湾的歌坛当中，也很少有男歌手的声音像他那样高亢又不刺耳，干净又有力度。继续来自许茹芸，好听。 都相信，说得好听，说得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这个 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绿星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6。 恭喜你啊，你家孩子上清华了，有什么经验给我们分享分享？

为爱痴狂，这应该是大部分人对于刘若英的一个印象吧。当然要源自于她和陈升的那一段情。像刘若英这样完美而成功的女人，可以为了爱什么都不顾，执着而固执地守着她认定了的感情和男人16年，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也许爱不放在自己身上，谁都很难理解为爱痴狂。也许有一种爱就叫做放手，但是还有一种爱叫做默默守候，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为爱痴狂吧。继续来听陈升《孩子气》。

愿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 是我胸口永远的痛，爱情总是需要一些疼痛让我们刻骨铭心，也总是需要一些伤疤来证明我们曾经经历过。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这一首歌来自王菲演唱的《没错》。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我是舒雅，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山盟海誓，却找